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的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声音梦工厂。 我们 不仅生产好声音，我们还是好声音的 搬运工。 搬运工。 五、 四、 三、二、 一。 这里是 声音梦工厂。 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看看声音能绽放多大能量。这里是声音爱好者和声音工作者共同的家，声音梦工厂。大家好，我是于越。提醒大家呀，通过两个方式跟我们互动。首先呢，可以在北京故事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当中跟我们来实时互动。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功能里啊，我们就随时可以看到您发来的信息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这位是谁呢？我相信您一定听过他的声音。我们先来听一段他的声音集锦。 你看见历史，我们看见未来。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梦想家，他们以执着的童心拉近与梦想的距离。他的历史就和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流过阴山，也流过上千年的漫长岁月。你喜欢灰色吗？水墨灰、科技灰、曼哈顿灰、奶奶灰、英短灰，是我的信仰。直到世界尽头，我的信念与热爱永不改变。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就是著名配音大师周扬老师，哈，欢迎周扬老师。 可以说话 了、啊、可以说话了。对对对，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周扬。于越老师好。 哎呀，我是怎么说呢，我其实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这个我在想啊，就是会不会有人他可能从来没听过周扬老师的声音。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周扬老师录过的作品啊。咱们先从这个纪录片开始说起，像比如说厉害了我的国，是吧， 嗯， 互联网时代、岳麓书院、共同的家园、澳门20年、工业传奇，还有宵夜江湖等等。广告就不说了，广告太多了、嗯、我这基本上打开这个电视里面就全都是周老师的广告啊。然后呢， 除了女性用品， 嗨，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像比如说扫黑风暴，扫黑风暴当中的这个旁白也是 电视剧的旁白。 对，前两天去这个环球影城玩了一圈，一进环球影城，还没进环球影城呢，就听到了又是这个熟悉的声音啊。包括呢也是担任这个配音导演，曾经指导过赵又廷、刘昊然等这个著名的演员们。 对，也是广告 啊， 不是，好像干嘛用的，也是他们宣传用的。 嗯，总之呢，在但凡有这个好声音的地方，就会听到周扬老师的声音啊。之前有一个挺火的节目叫《声临其境》，啊，周老师也是专家组的成员， 做过一次嘉宾。对， 所以呢，其实当听众朋友们今天去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是周老师录的，那个也是周老师录的。没想到周老师可能未曾见过面，但是跟我们已经相伴了很长时间了啊。 是，我今天这嗓子有点哑，挺哑的，不是一般的。我这个本来就是，我说哎呦怎么办啊，后来岳老师说你来吧哥，反正我们台也没几个好声音，除了岳之外。 这确实不是我说的， 开玩笑。嗯，但我还是要来，我觉得 怎么办？我在来的路上，我还思考，我说可以跟他谈谈怎么去保护自己的嗓子， 嗯， 让自己的嗓子能够为自己所用， 嗯， 因为真的，一旦这个出了问题的话，真是即使你不是做这个行业的，也是很难受。 没错，没错。 从我这些教训和经验上，能够给大家很多的营养，我相信是这样。嗯， 那咱们就先从这个话题聊起嘛。 啊， 那您是怎么保护嗓子的呢？ 我保护嗓子，我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是我不让它着凉。 嗯 啊，着凉就是我是一直戴围巾。 嗯嗯嗯， 尤其是冬天。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要躲着点那个空调， 空调 就是冷、 啊、 冷，凡是冷的东西我都要注意一点。 嗯， 然后呢，其他的东西控制不好，像什么睡好觉啊， 嗯， 有的时候真的是睡不好觉。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嗯，别太疲劳了，但是又控制不好，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工作强度太大， 嗯、强度太大、嗯、 太大了，有时候你控制不了，啊、但是只能如果太疲劳了，就想办法去。想办法别感冒， 嗯， 想办法呢，就是说用这个睡眠来让自己的这个嗓子得到这个修复， 嗯， 就是，但是如果你又疲劳，然后呢你又这个感冒，我没感冒啊，首先啊， 嗯， 别怕，又这个叫做你又疲劳，完了又不好好睡觉， 嗯， 然后呢你又这个喝酒， 嗯， 喝大酒没关系，你别喝那个凉啤酒，完了你又喝凉啤酒， 哦、 然后我这次的问题就发生在我不算连着吧，得有几次是吃那个烤羊肉串儿、 哦， 这不算广告吧？ 这算什么广告？吃烤羊肉串儿， 对， 凉啤酒， 你老推荐，我说、啊、大哥那地儿好吃，你老推荐我这个 啊是， 哎，这个特重要。你看我今天总结了一下，也就是说。怎么就突然间哑了？我在广西去参加那华语大会， 嗯、 也是突然间就哑了，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后来我才知道，就也是三天烧烤造成的。 嗯， 你看，首先在那个环境里面，啊，那个烤羊肉串的环境里边，就得喊着说话靠吼。 对对对对对。 那么就很疲劳，所以我们说那保平常嗓子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分的那种乱喊，那环境嘈杂的地方要注意啊。 嗯。 尽量省点嗓子。第一，然后呢，就是疲劳嘛， 嗯， 疲劳这点犯了大忌。第二点呢是这个，吃那个羊肉串，羊肉本身上火， 嗯， 而且它呢烤过的东西啊，它吃完之后呢，它容易它油腻， 嗯， 油腻对嗓子也不好。再加上这个凉啤酒或热的还不爱、 嗯、 没有热的 啊， 对，凉的啤酒是比白酒还要可怕， 嗯。 在凉的和热的混在一起，再加上疲劳，最最可怕的再加上什么呢？晚上吃了之后呢，晚上回去要睡觉， 嗯， 直接就躺床上之后呢，反流， 嗯， 现在对我们嗓子最大的伤害已经不是那些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反流性食管炎还是什么东西？ 哦，是吗？ 反流性胃炎， 这我还没了解过， 咱都有。 啊、 我现在我跟这个。研究嗓子的、 嗯、 治疗嗓子的， 嗯， 我们是运用嗓子的， 嗯， 我们还前段时间开个会， 嗯， 嗓音大会，对， 这个会不错， 我还发炎了， 啊、 对，我还发炎了，我对嗓子发炎了，啊、然后我不就这个，你看你他是反流以后，你反酸吗？ 嗯，有时候会啊， 反酸对嗓子伤害极大， 嗯， 直接刺激那个声带， 嗯， 就是所以说这些方面如果都注意了。可能会好一些， 嗯，是的啊。那如果您平常比如说工作量比较大，会连着录这个，比如说大的宣传片啊，或者是比较费劲的纪录片啊，那这个中间嗓子会哑吗？就是会疲劳导致的哑吗？ 疲劳导致的哑比较少。 嗯， 我现在算摸着根儿了。 嗯， 就是因为你又疲劳， 嗯， 因为我不是去环球了嘛， 嗯。 用这广告去那儿， 这不是广告， 去那乐园了。去乐园之后呢，你看那不用你去，不让你去，他不有那什么那个过山车吗？ 啊，有， 你肯定要喊啊，你要吓人啊。 我没有那个， 我一喊，我你一喊疲劳，再加上那风是凉的，一刺激， 啊、 哎呦我的妈呀！ 总之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习惯呢，都有可能对我们的嗓音造成一定的影响啊。这个关于这个声音的科普，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咱们还是从 这个庄阳老师的艺术之路开始聊起。 院儿，我再说一下，就 啊，你说， 那这个问题来了怎么办？ 啊啊， 就是说，我是说这个嗓子，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啊，多喝热水算一招吗？ 对，使劲喝水，使劲睡觉。 啊，对，睡觉是很有用。 使劲喝水，使劲睡觉， 嗯， 唯一的方法没有，我那和他吃药也对的。 对，如果要有炎症的话，我觉得就得吃药了。 嗯，对，自我修复。 但是要是就是因为疲惫的话，可能就是喝水，还有这个睡觉。睡够觉，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没错 啊，周老师，其实周老师的故事我都知道，但是我得当成不知道，是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原因走上了配音这条道路呢？ 哎呀，什么样的原因走上配音这条道路？因为我原来呢，原来呢，我是也在电台工作， 嗯。 那么在电台之前往前推呢，也在电台工作，在黑龙江电台是参加那个广播剧的那个培训，然后加入了那个广播剧。你要不戴我耳机？ 不用不用，没事， 再不舒服。 嗯， 把好的给我了，加入了这个广播剧的那个广播剧部那个实习的行列。 嗯， 然后就被这个当时宁波电台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县城的电台叫余姚电台给选中了，嗯，让我去。我说，哎，我现在想想啊，这个黑龙江台真无私啊，但是他可能觉得我也不行，所以就给推荐过去。我说 这肯定是要征求个人意见的嘛，您的个人意见是 不是？不是，我那时候实习 啊， 没有任何的什么编制，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就把我推到了这个推荐 余姚台， 余姚台。所以，哎呦呦，我想想，一路的贵人， 嗯， 黑龙江台你都认识，可能江平老师， 嗯。 王波老师哈， 王波老师， 王波老师去南广了，嗯，南广了，江老师推荐到余姚电台，余姚电台当时就两个播音员，两个男播音员， 嗯， 然后有一个要走，然后把我推荐过去了，嗯，推荐过去就开始，在自己没有什么专业基础的情况下，就在这个余姚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一名男播音员，同时呢也做了主持人，因为当主持人和播音员都啥都得看， 嗯， 你播完新闻你赶紧做节目去。 嗯， 晚上再卖药去，就 很累，是吧？那时候， 因为你初最开接触一个行当，肯定累的是心的， 嗯，身心其实都挺累的，啊， 嗯，其他还好，就觉得，哎，因为觉得太幸福了， 嗯， 我终于坐在主持台前面了， 嗯， 哎呦，那种幸福，那太幸福，但是其实是有难度，因为毕竟你没有这个学过这个专业， 嗯， 但是我们。黑龙江人，我们哈尔滨人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基础太好了， 对，有一定先天优势的。 哇，这个太好了，简直！除了这个，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可能是我跟我们那个领导， 嗯， 是我们两个走在路上，我说大姐叫大姐嘛，大姐，咱们那个公司，咱们不是公司，咱们台里几个播音员，多少人？他说八个啊，我说八个呀，这八个，不是八个吗？哎呀，他就很失望，怎么招了这么一个人？后来我就知道，哦，咱们还带着方言呢。 对对对，啊，有很多七个八个 。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从了到余姚台之后呢，然后，我觉得我这个人也是有点不安分哈。那时候我余姚台发了我一个这个小黑匣子，小黑匣子就是想广播。 嗯， 我每天听广播嘛，学习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留住一个人的话，真的是不要让他接触任何的外面的世界。这时候呢，宁波电台要招聘。 嗯。 播音员主持人，然后我就报考去了。 嗯， 我报考之后呢，然后我去了以后，我记得是在初试的时候，我上台上之后朗诵个东西还是播个什么东西，直接那个台长啊台领导就说， 嗯， 你那个不用考后面的事了，你直接过来吧。 嗯， 万一考的不好过不来了，哎呦，他就把我到这我就 破格录取了。 宁波台工作了，啊，宁波台工作了，嗯，当时播那个。早间的节目，哎呀，反正还有其他的，还中国音乐风情，做中国音乐的啊， 嗯 嗯，然后在宁波台干了四年的时间，我就想去，就有一个梦想，因为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考过当时的广播学院播音系， 嗯， 当时考了个初试， 嗯， 就初试到了该上镜的时候，我就下来了，然后呢，又是在这个。就对，反正就这么一直以来吧，就是我上了其他学校之后，然后又到了余姚，又到了宁波之后，就那心中总是有一个广院梦，广院的播音系的梦， 所以呢，我在想，哎，正好是我们的，我不去了以后有两个播音员走了一个播音员，后来我跟我在一起的另外一个播音员，他也到广院来读书来了啊。我说那我就通过他这个桥梁，我说你给我问问还可以怎么读，他说考续本，我是专科嘛，那我就毅然决然的那边就辞职了，辞职了以后我就到了广院。哎，那时候你还没上学？ 没上呢。但是我觉得一般呢都是这个后路找好了再辞职，我觉得您这先辞职然后再去追求梦想，这个确实挺厉害的啊，挺让人敬佩。 我确实有点凭感觉走，凭感觉走。然后我不是就到了北京，去参加这个续本。在续本是2002年我来的，我记得哎也挺苦，确实是每天吃，哎呀，我是当时是把这个10000块钱交给了这个是有点生活费，然后交给了那个培训班的费用，好像是啊，我记得当时就有10000块钱是年终奖金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也是我在宁波存下来的点钱嘛，然后就上课了，上课。当时我不是考播音系， 那你是考哪个系？ 我当时想的是，我要不就，学一个其他专业吧。我说播音不行啊， 可是不是奔着这个来的吗？ 我哎呀， 有点像格子， 挺奇怪。 格子其实也是喜欢播音的，然后但是因为他本科学新闻的，所以就考了一个新闻的研究生。 我可能 实际上传媒大学新闻研究生特别难考。 我可能觉得实用一点吧，我就想考一考电视系，电视编辑。因为在那个当时是在小电台电台的时候，那么我们电台的人肯定是备受这个电视台的凌辱的，你总觉得他们高高大，后来因为他们越来越差，哎呀。后来我们的电台日子越来越好，那时候我已经走了，然后呢我就想，哎，我上电视台工作，我学电视编导挺好，这时候我就开始叫学习班，开始学那个，学了几个月之后发现不对。 怎么不对呢？ 越学越糊涂， 觉得不应该学这个，还是， 哎，我觉得我这个念头当时特好，就是我说我不能拿我自己的弱项跟人家强项就比， 没错， 我既然有自己的强项，我为什么不走我的强项的路？所以后来我说，哎，我还是学这个，我还是学这个，当时没有钱了，吃方便面，在广院度过了一段时间吃方便面的日子，方便面馒头的日子， 而且您赶的这个年头赶的也是2002年的北京， 对呀， 赶上了这个非典， 对，03年我就要考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来了嘛，疫情来了，然后老师们也跑了， 说那个培训机构的是吗？ 不是，就是说整个考试全推迟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同学们也跑不少，就那个心就慌了，你咋学呀？后来我当时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念头产生了，我说我放弃吧，因为我的母亲已经那时候已经60多岁了，我自己就是我都已经30岁了，我自己又兜里没有钱，我说难道我如果考上去的话，假设我考上去的话，难道我让我妈妈给我学费？我说算了吧，放弃了，这个梦就放弃了。 但是接下来的一步，我觉得其实也挺厉害的啊，是吧？ 接下来的一步， 放弃了，不是说就什么也不干了，而是这个又去了不错的地方工作。 我放弃了之后呢，但是我呢在这个阶段我还是接，不是咱们说配音的工作怎么接触的，就开始能够接触一点，我只能靠配音来生存啊，台里你又进不来，然后呢靠配音生存，这时候原来电台的同事的这边的北京的朋友，他们做电视的一些电视节目的编辑，然后说那个哎，你那个找这个人，找他来录点东西吧。我记得100块钱一期好像是，节目叫什么《奇趣宝典》，我记得，可能他们是做完节目提供给电视台啊来播的，卖给他们的，100块钱一期，大概能达到1个月3000块钱左右，2000块钱的收入，还行。然后呢，哎，这不就在接触一点配音，这好像是我记得，哎，对，就是这样一个巧合。他当时呢，有一天，他们当时拿那个。拿一个什么东西袋子来录音嘛，袋子，然后机器坏了之后呢，他们要到录音棚里去录，到录音棚里录呢，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录音师，录音师呢，我又不好意思跟他直接推荐我是想学想干配音这事儿，我还挺，哎呀，等大家都走了，我又在门口就站着，我那个时候我倒把烟戒了，我那个时候还抽烟，哎呀，他冻得我要命，那时候也是12月份左右。 然后我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他们那个录音师出来了，我说那个录音师老师，他吓一跳，他说你怎么？我说他以为我喜欢这口，吓一跳。然后我不是，我说老师你别害怕，我说我在北京挺艰难的，我说我能不能那个有什么活儿你给我推荐推荐，那我录点呗。他说行，刚才我就想说了的。啊，那你留个电话，留个电话，留个电话。这个老师叫郭靖，当时是一个，录音棚的一个，不是录音棚老板，是一个广告公司，制作公司，还有一小录音棚，他是工作人员，录音师，然后他就给了我很多，给了我一些活干，给了我一些活干的，我就能够在北京生存那时候，生存。然后这时候呢，就得到一个什么消息，是我一直在广院给了我很多机会，我特别感激。一起住在一起的寝室里的也是他们，本身就是那个剧本的学生。他说那什么，咱们去那哪儿吧？他说我去那哪儿去应聘去，有一个台要招聘，澳门电视台要招聘主持人播音员。他说你跟我陪我去看看呗。我那时候也正失恋，挺闹心的。我说嗨，我说去呗。去了之后呢，然后到那儿他考完走了，在门口的时候报名的时候，那个报名那个小女孩，她说要不你也登记一下吧。我说那个登记，我说我也不会啥。她说你没啥才华也没有，我说我会配音，那你登一下。登记了之后，所以我觉得人生的命运呢太重要了，从那个转折，我就太顺了，就从那时候太顺了。然后呢，她我去考试去，考试去之后呢，就不知道是怎么，当时是一个退休的中央台一个副台长，他退休，他是凤凰卫视的一个组建人，他做主考官。他说那个你会什么呀？我说我会配音。他说你配说两句，我就要说两句。然后他说你什么专业的？我说我学国际贸易的。哎呦，他就跟旁边那说，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综合性人才。 对，我的多元化的，我们不是说这个专门就播音，我说我们需要这样人才。我们台本来就经济台嘛。然后呢就走了之后呢，我没留电话，但是他通过我另外那个同学嘛，他告诉 给你同学打电话， 他 同学以为自己被录取了， 是你通知那个人，他那个什么玩意儿，他电话多少啊？你准备，我们要上镜，上镜。我说我这德行，我长这样，我上镜。越是这样放松，往往还越好。当时我又整了个头型，买件衣服，没有啥钱。上镜也过了，什么都过，最后就是要了你们应届毕业生四个女生，一个男生，就是我。 哎呀，这 五个人，因为你不是别的，那个收入太高了，当时，2004年到澳门去工作，他们是这样，他们要是外聘人员的话，必须要比当地人的工资要高。 哦， 他为了当地人的就业怕有意见，你都整外地便宜都搞来了嘛，对吧？然后当时是15000的港币，因为 确实是 要超过比人民币要贵，当时18000左右吧。当时那个年代，我去自己平均收入每个月2000多块钱的收入的时候，确实是。然后我就去了，去澳门工作一段时间，真的也是见了世面。那当时呢又是做主持人，然后同时又配音。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才就我净说话了，不好意思啊。 没有， 我那个时候就听那个。这边的打电话说：“哎呀，你那个有一片火了。”我说：“什么玩意儿火？ 什么片儿？ 电视购物。”我说嗨，然后呢，我不是因为这片儿回来的，我就回来办那个在澳门长期工作的那个证件。回来以后呢，也都这边也批了，那边也都做好了。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就跟一个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大哥，就你聚会嘛。说你回来一趟，他说：“哎，你说你搞文化这些事儿，你到那儿干嘛呀？”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其实，但那儿给的多呀。我觉得这其实挺难选的啊，挺难选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15000港币，确实是一个很让人心动的一个数目。 所以我说，只能说有的时候这个命运的安排呢，你有的时候左右不了。然后我一想，哎，大哥说的对，这是一个念头，回来的念头。第二个念头呢，是因为我还是惦记咱家，我在外边飘的宁波4年，不咋让回家都，过年都不让回家。然后呢，在这个北京待一年，然后又上了澳门， 那就离得更远了。 哦，我就回家太难了。我就毅然决然的，我跟那边说，我说不回去了。 嗯， 他们很意外，不回去，不回去，我就留在北京了。 嗯。 留在北京，但还是有还有广院梦了，嗨，这不就，所以我现在想，2004年和2014年的北京的发展，那不是嗷嗷的发展。那我 说实话，您这段时间的发展，那也是嗷嗷的发展。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呀，这个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呢，确实是让我们很感动的。其实有点。冲突一方面呢是这个比较苦的一个状态，一个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呢又是为了这个自己实现了理想，或者说走在实现理想的路上的一种富足的精神状态。我觉得一路走来中央大哥确实是很不容易。那我们这个上半时段呢也快跟大家这个告一段落了，上半时段我们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小环节，就是要跟大家推荐一首歌啊，但是是用这个朗诵歌词的方式推荐。那么接下来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歌曲是什么呢？ 是理想。 好， 是那个 赵雷是吧？ 赵雷作词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周扬为我们带来的，或者说为我们推荐的这首理想。 这里是声音梦工厂。 一个人住在这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精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公车上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又一个四季在轮回，而我一无所获的坐在街头，只有理想，只有理想，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啊，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卸了又开，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公车上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又一个四季在轮回，而我一无所获地坐在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理想，今年你几岁？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你总是卸了又开，给我惊喜，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又一个年代在变换，我已不是无悔的那个青年，青春被时光抛弃，已是当父亲的年纪。理想

这里是声音工作者和声音爱好者共同的家，声音梦工厂。大家好，我是月。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周洋。 啊，上周啊，这格子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呢，大家都说这个格子是以百变著称的。 是。 那这个如果说格子是百变呢，那么周洋老师基本上是大家公认的万金油啊，变化多端，各种题材可以说是都是非常有造诣的啊。这个一会儿呢也得给大家露一手。对，还是提醒大家呀，我们这个下半时段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可以发来一段文字，然后呢并且对周洋老师提出要求啊，这段文字用什么样的感觉跟我们来一段啊，是不是？欢迎大家呢通过这个几种方式跟我们互动。首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们的北京故事广播的公众号，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功能里面跟我们实时互动啊。这儿确实有这了解周洋老师的，像燕林他就说了，说您作品呢，这说的比我刚才说的还全。 不，他是百度了一下， 是吧？百度了一下，百度这么好使。还有这向着阳光说了，说这个周老师给厉害了我的国配音啊，嗓音浑厚低沉，却不是激情的旁白解说，给影片增色不少。 浑厚低沉不是激情， 嗯，哎，这个评价挺准确的。 浑厚低沉不是激情， 嗯。因为有的时候浑厚低沉呢，可能跟激情稍微有点相配，啊，但是当然它也可以这个处理得很好， 就是说你浑厚低沉的同时，也有那内在的情感在里 面，你比如说像《 爱的我的国》呢，就纯激情， 但是也浑厚嘛，对吧？欢迎大家呢这个发过来文字啊，让周洋老师挑战一下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的，或者说很佩服的一点呢，就是浑厚大气的可以来，特年轻的那种也可以。 此刻就费点劲了啊，是没让我在我试，但是我觉得费劲， 因为这是我感觉我最弱的一项啊，当然我有很多弱项，这是其中之一，就是比如说这个年轻啊或者什么的，我就不太会年轻。那周洋老师这个就很厉害。 哎呦，真他是这样的，你知道他是需要一种就所谓的， 就是怎么找的这个状态， 生理和心理两个力量的产生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我觉得这是因为啊，四年的这个播音系的塑造，让你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说，这个非常科学，我认为提拉挺松非常科学 啊，是吧？ 我觉得非常科学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缺少了一个表演的东西啊。就我觉得我们配音演员还是演员，就他必须客户给啥要求，咱就得办那个办。你扮个年轻人就像年轻人，扮个年老你要像年老的，就是扮个厚重的还是厚重，是吧？但是如果你说我不行，我就能厚重，那不行。我刚刚说的要年轻，又心理和生理，生理上呢靠前一点说话，嗨，鱼， 嗨， 你试试。 嗨，周洋， 然后呢？对，这是靠前 啊。对， 然后呢？然后呢？是生心理上的，要回到那个，你从小就这样吗？你从十五六岁就开始， 从小至少胡子没这么重， 你十三四岁就这样，我约，哎呀，老师我约，哎，怎么？有可能啊， 有可能。 但是那你要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想象。你们班那些娘们唧唧的， 不 能用这词啊，就这个词不好，就是咱们东北不老这么说吗？就是那个比较那个 比较活力的那些人， 比较活力的，嗨，想想他们怎么说话 啊， 他们怎么叫你？嗨，鱼， 你配音时候都想的都是这些吗？ 你内心你肯定要翻滚。我跟你讲，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到什么程度了？ 我去，这个广告配音的这个阶段啊。有一段在过去的审美是这种英雄豪迈的啊，这种厚重的声音。那么后来一阶段，尤其是近几年，就是那种很，哎呀呀，反正我不能说的太过，就是那种年轻的那种声音，就是小鲜肉啊，可以的。然后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什么呀？我真没研究过这个。 介于男性女性之间那种声音。 但是 已经到这儿了， 这个已经被叫停了嘛？啊，这已经被叫停了吗？ 不，但是人家就出这种，不是，哎呀，不是说叫不叫停，那广告里面出的声音，那还能叫停吗？不能叫停。 后来我分析为什么，我知道了， 嗯， 女性都喜欢这样的温柔的声音，比如说， 嗯、 比如说， 哎，我这电乐拉一下啊。嗯，你就可以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不，我怕说错。您正在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你知道 ？OK， 这个用了很多气声。 不仅仅气声、啊，内心翻滚着女性的这种热情。 嗯、 哎， 嗯， 这是一女性很多人喜欢。 嗯， 然后呢，我做过调查。 嗯， 一部分男性喜欢。 那、啊、是吗？ 像你我这样直男， 嗨， 别。听这个是有点费劲，说实话、 嗯、 说出来更难受，但是有时客户你要求你咋办， 嗯， 这不完全是客户逼的嘛， 嗯， 没办法。但是你像女性大部分喜欢，然后男性有一部分喜欢的话，那就等于大部分人群是喜欢的。 没错啊，确实。而且呢，现在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小众或者说分众啊，或者说再细化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不是说大众化的东西才好，现在这个可能你越精细化的东西他喜欢你的程度就越大。等你长大，这朋友说了，说这个听了周洋老师的成长经历不由得感叹，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他还说你的声音好温柔，呵呵，好好听。 我也有不温柔的时候。 现在有这个提要求了啊，说那个能不能用科技感来一段。其实这科技感呢一直都是在配音界比较吐槽的一个东西，就是到底什么是科技感。不过说实话好像真的有一种科技感，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客户就是给你提出就要科技感的，其实大家还是能来那么几下呢。您觉得科技感是什么？ 科技感我认为它跟那个 嗯 跟那个你还是跟内容有关系， 嗯 嗯，它的内容有关系，就它内容本身就，充满了科技的色彩， 嗯， 科技呢，那么这个科技的东西，它包含了一些，比如说它的，先锋性啊，它的这个酷酷的， 嗯 啊，它的这个， 对，我觉得酷是一个很关键， 酷的，它的、它的先锋的性，还有它的这个。 我觉得科技感它也是年轻的一种，就是它跟年轻的声音有相关的地方啊，因为一般、 光先锋嘛，前卫先锋的， 对对对啊， 对，它是这样的，它不是说，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内容赋予了这个声音的一种科技感， 嗯， 而不是说声音去塑造科技感，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 不是说你变成那种声了，这才是就是科技感什么呀？这不可开玩笑呢？因为他为什么要你这样的声音？他是为了服务于他的这个产品， 嗯， 服务于他的这项新的技术， 没错。 然后让这种你的声音跟他这种技术高度一致啊，这种气质， 嗯、 这种技术的气质高度一致， 嗯、 然后才去应和他的这个。消费者和他的受众， 没错， 才行。他绝对是不断的变化的，不断的变化的。 嗯， 但是肯定是我们来区分，如果他的科技感肯定是跟这个企业感啊，这个化肥感， 嗯，化肥感 啊，对，土豆感，面粉感，电视购物感，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啊，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不管是什么感，其实都可以从这个客户的角度去考虑一下，就是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所谓科技感，也就是这种高新技术企业呢，他想达到一种自己很高端啊，然后呢，并且呢是只有高端人群才适合我们的这种，所以带一点冷酷。刚才您说酷酷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而且呢，还要有一种年轻的，但是年轻跟活力的年轻那种乐着说的还不太一样啊。就是，但是还是具体要看他想要卖的什么东西。想传递的是什么、 对他作品的气质。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想，如果我们为这客户服务，为产品服务吧、 嗯， 你就想想他的客户， 对他的客户是 单位，他的客户还有他们这个公司也好，他们这个企业也好、 嗯， 他们这些人的气质都是什么气质？ 嗯，没错， 每天都是穿着西装， 嗯， 打着领带上班，还是说这个叫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员程序员？ 嗯嗯， 还是怎么着？他想这个作品传达给别人一种什么样的气质？ 嗯， 想让别人看到他的以后，就像刚才于老师所说的，看到他的这个作品以后，听到他的一个作品以后，觉得，哎，很高端啊， 嗯， 好像距离我们还是有一定距离，它是有一个引领作用的，有距离感， 嗯， 有陌生感的，有新鲜感的。 对， 我们不管创作朗诵也好，广告也好，一定要创造陌生感。 嗯， 陌生 感， 陌生感也就是新鲜感。 嗯 啊，那么这个新鲜感就是异于其他类型的一种声音的表达的方式，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技感。那可能你说，那你来个科技感吧， 他就是这么说的，你来个呗，这给我们来个科技感的。 不是， 给我们来个，对，就是还是来我们的这个本节目啊，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不是，你假设我们两个来设想，于老师，就是说现在咱们台来了个科技台， 科技台啊， 对啊， 可以啊，可以， 科技台呢，我们看 北京科技广播， 对，北京科技广播，那咋办？ 这我真不知道咋办。 未来应该会有科技广播， 会吗？ 讲科技的事儿嘛， 嗯嗯， 那。 您来一个，不是我这电锯一拉就得开始了，要不然我们这空摸了。 我这、 啊、没事没事，您酝酿，您酝酿差不多了，去示意我一下，我把这电锯给拉下来。 我整不明白，我觉得、 对，因为这个假设其实还挺难的，对。 我觉得那时候直接就是人工智能说得了， 嗯， 北京科技广播，北京，哎不行，我今天嗓子不好，北京科技广播。 这够酷！ 北京科技广播，北京科技广播，那哑了。 嗯，这两种啊，或者说这几种，其实我觉得不同的感觉。 北京科技广播， 对对对对对， 不行， 这就比较亲民的啊。 嗯， 北京科技广播，这没准过两天真成立一个北京科技广播。所以呢，你看，就是有很多人都觉得很羡慕喷员这个行业啊，觉得你们说说话就能挣钱啊，还有天理吗？但是你看，我们在说话之前，就是想了那么多的东西啊。其实要从这个客户的角度，要从文案的角度，也要从自己的创作的角度去想很多的东西，然后最后才把它变成一个声音作品，换成的钱，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 那假设客户了，突然间问这么一句， 嗯嗯嗯。嗯嗯 哎，配音演员，你能不能给我来点？你声音带点科技感。 嗯， 我就觉得他有病。 我看他是什么企业嘛？ 我 觉得 我不是，我觉得他的这个人不是内行。 嗯，对， 他不专业。 对，或者你哪怕你说你酷一点是吧？那是一种态度。所谓科技感，它是一个其实不存在的词，就是不知道谁发明出来的。 不专业 啊、就好像这个让这个设计广告的说你这个字再大一点，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啊啊，所以呢，这个你看配员他背后还是有这个很多的创作过程的，虽然有可能或者说很多的时候，这个创作过程可能就是一瞬间，就这个词儿拿到面前就已经知道应该怎么录了，就不用别人再跟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不用说，但是就是一念之间已经在脑子里面印下来了，会不会有这种状态，还是说？您现在这个拿到稿子，还是会做很多的这个案头工作呢？ 拿到稿子之后呢？ 嗯 嗯，我是一个不太善于做案头工作的人， 嗯、 我不太做案头工作。 嗯 嗯，包括纪录片，我也想就是说录着来，录着来。 嗯， 那么但是我会反复的琢磨这个。这句话怎么说？这段该怎么说？这整个的这个气质是什么样的？ 嗯、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在干中去找感觉，或者是实践中去找。 对，我也是特别同意这个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嘛。啊，我也是，其实 啊，对，你要我们提前再看的话，我真看不进去。 啊，对啊，确实一个比较费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之前您说过的这个新鲜感的问题。我觉得一篇稿子呢，它再长，但是我上来会瞄一眼，就是它大概讲的是一什么故事。 嗯， 我知道它大概讲的什么故事呢，我大概就会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觉去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在录的过程当中，你每次看到的都是新鲜的字，然后每次读的都是新鲜的，就有一种新鲜感，是给自己的一种冲击力，然后也能把它变成这个读出来的声音的一种冲击力，我觉得这个新鲜感是很可贵的。 对对对，这个新鲜，对我们想，我们给予这个，创作的， 嗯， 也是要给予新鲜感给别人， 嗯， 啊，这个挺难的，说实话，因为有的时候为了新鲜感，可能就要打破过去原有的一些东西，有时候破坏也是一种创作嘛。 嗯、对，没错。 所以呢，我接下来想谈，咱俩想用一分钟两分钟谈一个问题，我就是涉及到我们两个之间的，那就是说， 你是真的受正统的播音教育这样成长起来，一步一步的。我觉得对你来讲，有些东西是挺难的。 是， 你要继承传 统，有很多瓶颈的， 继承传不是瓶颈，继承传统。 嗯 啊，而且这个传统东西也很好嘛。 嗯， 但是呢，真的挺难的。比如说，呀，坏了。 什么叫坏了？ 不是坏了，我突然间那个词儿我忘掉了，就是因为那天我听到你播的东西一个、 哦、 啊，哎呀， 没事，您可以换一个说法啊， 就是他那个， 嗯， 你必须要把它归因归到位。 那也不是， 不是，但是有的时候你迫于过去的一种习惯，你要把它归到 位。是这样，我们是那么教的，但是实际上用起来不是那么死板的。 不是那么死板，但是也曾经因为那样的一个， 有过， 对自己是有枷锁的 啊。其实这个问题， 瓶子 前两天跟这个格子，你说瓶子，我差点说瓶子，跟这个格子讨论过，因为比如说甜甜啊和我们都属于这个播音系毕业的，比如说您跟格子，那是都是学的别的专业，然后但是呢，在这个行业当中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其实在这个配音行业当中，非播音主持或者表演毕业的其实是占大多数的，这个可能是很多这个圈外人不太知道的一个事实，确实是占大多数的啊。比如说以您为代表，以您格子等等为代表的。 哎，那什么东西啊，那是 不一定非得想起来。 哎呦，不行 不一定非得想起来， 就是跟瓶子、跟瓶子有关系，跟器皿有关系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说到那儿之后 啊， 你归因归到位了，而且其实我也是归到位，但是我一到那个、影视配音那边呢，就配人物的时候，哇，他们就强迫我 啊， 就必须不要归到位。 没错，这就是人说话或者说这个对话跟讲述的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等等吧，反正 我觉得这没有对错，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没、这才有互相的这种陌生感。你对我有陌生，我对你陌生，就是这样嘛。那规范也是也没有，你也不能说他错，因为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规范完了不规范，完了再规范嘛，就是这样，风水轮流转的事儿。 可能是根据这个题材不一样，处理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其实也没有一个对的统一的标准啊。 你现在来讲纪录片，现在有什么要求了？就是为了风格而风格，也就是说我有的时候我去给某某台啊，去录一个那个纪录片的时候，给他出样音的时候，然后人家就说哎呀不行，太央视，然后就说能不能给点风格出来。 这个我倒没遇到过，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目前还没有什么风格，我谈 不 到。 他的意思就叫打破那个东西嘛、 啊 打破那个东西就是听太熟了。 所 以呢，就是后来就我就没办法，我就压着嗓子说的，压着嗓子。 可是这个我觉得对自己的嗓子和创作本身都 对嗓子也有害处、 啊、 但是呢他 为了要这个是吗？ 不是，没办法，因为现在也不怪他，大家都在追求一种新鲜感嘛，不一样的东西嘛。那后来呢，听着也行，但是其实是对我也伤害。后来我觉得还是自然的好。我们最终的一个核心的战斗生产力和这个创作力，其实还是自己最自然的东西。还是自己。 是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2:53了啊！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温馨的感觉。周洋老师呢，也是为我们准备了一段这个精心准备了一小段文字，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哎，我给您找段电乐吧，要不？ 这不要个找摇滚的啊！ 不是，那个，您看这个电乐怎么样？您觉得这个电乐适不适合您？ 我去， 开玩笑啊！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周洋为我们带来的《蝴蝶效应》。 只是我在贺兰山的时候抬了一眼，原本阴郁的心情便烟消云散了。那时不知道世间所有的离别都是从相遇开始的，就像你举手投足间缠绵的香水味被我嗅到。蝴蝶来我身边，不厌其烦地跳着旋转的舞，只是我们刚好四目相对，像是迷失的牛 在日落时听见回家的铜铃，内心风起云涌，让所有爱的浪潮都朝我奔来，款款深情的从你眼里逐渐弥散开，我快要被吞噬在你的目光里了。多年后我想起，这样用力的爱让我们的感情过快成熟，也过早凋零，一个眼神就足够确定你，一个误会也足够产生更大的缝隙。我平静的生活被你的翅膀轻轻扇动，以为是来了一次温柔的奇迹，却在热情消失殆尽后爆发更大的暴风雨。不可惜失去，不后悔相遇，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成为了自己。即使你席卷过后，我的平原一片狼藉，终会重现明媚的天气。在你今后屹立不倒的舞姿里，藏着我留下的深刻痕迹。 谢谢周扬老师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声音，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 我是周扬， 咱们下期见， 拜拜。 你。